系啦，咁啊不打电影时间，点解我哋坐喺度嘅咁样啊？咁啊今日都一齐讲下啦，系咩？我嗰一阵嘅啫吓，因为其他啲我都冇系未睇到系啦。咁啊咁啊，其实有阿新姨啊阿明都喺度，咁啊不打电影时间就唔系就系不打讲嘅，即系其实系不打电影时间讲电影嘅时间 系。咁 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啲可能科幻片以外啊嘛。咁今个礼拜其实有几套啊，系贺岁系啦。咁但系都要讲噶喎，系咯，好都紧要噶都系。 嗯， 明白。 系咯，唯一一套科幻嗰套香港冇做啊嘛，就系、是、呢个咩地球啊，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 OK， 系流浪地 球。咩？仲有套咩？哦，除咗流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人啊嘛。 疯狂的外星人咩嚟嘅咧？ 零号。 咩嚟嘅呢套？ 疯狂的石头嗰个拍嗱够照啦啩？日本 唔系 国内沙眼嘅呢个 brand， 零号冇得输嘅。 系 啊，国内沙眼。 真係科幻，真 係科幻㗎。應該唔 係加喜劇囉。 係啦，加喜劇囉。 有 啲外星人落咗現實境界啫。係呀，冇錯冇錯。 咁即係真真正正第一套中國科幻片就係流浪地球啊，因為呢個真係劉慈欣嘅作品改編。咁呢個今日你係未講啦，當然，因為都未睇到。之後揾辦法睇我哋 ,ok? 總有辦法睇到嘅 ,ok? 咁國內上得應該都有一定睇到嘅。係有啲方法。咁再諗辦法啦嗰啲。咁今日講住啲即係叫搶集先，未正式新年。咁有邊幾套你數下戲名先。 係啦。 好，啱你啦。 首先就系、是、好啊，恭喜八婆啦，就彭浩翔导演嘅，系啦， 系，仲有， 系啦，仲有就系、是、林敏聪首次执导嘅《如珠如宝》，系啦，咁跟住仲有咧就阿黄祖蓝首次执导嘅《你咪你我爱你》啊， 系，哇，歌舞音乐剧哇，大宝， 粤语歌舞，系 啊， 够姜挑战粤语歌舞， 仲有一套阿不达系咪上个礼拜？ 系上个礼拜偷上嘅， 万事惊啊！ 冇错，其实系啊，张达明编剧啫，系优丽做作品， 系啦，冇错。 边套 啊？ 俾个名嚟， 就家和万事惊。 家和万事惊。 不过咧，上个礼拜我讲错咗了，我话佢系合拍片，其实佢系合拍资金，不过原来系港产片。 哦 ，OK。 咁我话个城市唔喺香港，我错咗嘅。我睇完我先知道俾人点嘅，其实唔系喺香港嘅，即系维港嚟嘅嗰个，就喺上海。系啦，即系啲人吹错风。系啦，咁我讲错了，合拍片，即系合拍资金，不过港产片嚟嘅，定义为。 嗯， 好简短。 哦，明白。 即系唔系笑嘅，唔系笑片嚟嘅。 佢系黑色幽默疯狂。 都是黑色幽默，未至於是恐怖片，是吧？一 但是恐怖的。 恐怖扭這件事呢就很恐怖的嘛，你知 道。但他事實是最後很恐怖的，不適合新帶小朋友看的，是這套戲。 是嗎？咦，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他是詳細描述五個人殺人， 哦， 看著他殺。 啊，咁都二 A， 仲有殺人添，哇，咁樣 係殺人，冇錯， 唔係講下買樓啊咁樣咁嘅啫咩？ 唔係，係，唔係， 好，一陣等阿不打講啦，要。 喂，但係佢套戲係二 A 嘅啫喎， 聽唔到。 佢套戲係上二 A 嘅啫喎。 係啊，二 B 嘅啫，二 B 嘅就係啊， 二 A 啊，唔係二 B 啊 ，A 添啊。 二 A 添啊？ 係啊。 哦，咁啊，唔知啊，而家啲粗口啊。即係嗰啲關鍵字咧，恭喜八婆都照講嘅，都係二 B。 咁 啊，殺人 嘢咯， 即係啲門字佈置。 係啊，出曬不至於就器官。 係咩？ 器官嗰啲出曬喺恭喜八婆。 器官 充實粗口。 器官有冇門字佈先？ 有啊，剔手邊咯。 門字佈咯。 剔手邊係門。 唔 係，係啊。 剔手邊嗰個係嗰個字係借詞嚟嘅，本來門字佈嘅。 哦，咁啊係啊，有啊。 剔手邊，你講係撚手小袋嗰個， 係啦，冇錯。 呢個應該冇事。 小狗懶擦鞋嗰一枚五件。 嗱，即係你講呢一個字咧，即係你喺平時嘅語境啊，如果你係真係講開一啲相關嘢，哇，唔好撚化我喎，成日聽啦粵語片係咪？阿周華仔都講好多㗎，又或者喂煮翻兩味撚手小菜先，或者唉，佢阿爺啊，平時就好有興致咧，就栽花就撚長。嗱，你喺呢個語境之下講啊，完全冇問題，可以喺呢啲嚇，即係插一半時間。咁因為你唔係講緊粗口，個同音啫嘛。係， 明白。 係嘛？ 唔好同個碌字黐埋一齊，咁應該冇事啦。 唔係，呢個係語境，唔係同啲字黐埋一齊。係。 咁你或者你講起一啲日本人姓氏咁係咪有個鳩山咁嗰啲咁有咩問題啫？ 即 係扎鳩。或者你講起某種雀鳥嚇，嗰啲雀叫做 斑鳩， 有咩問題？斑鳩係有咩問題？咁冇問題㗎。咁唔係喎，你而家講佢係真係講粗口咁講喎。 系啊， 不过佢用咗个字系用剔手边啊嘛，即系如果咁讲，即系话 叶 望用咗剔手边，佢系咁样唔得噶。 系， 其实咁样唔得噶。 系 啊，佢就以前就唔得啦。O K， 唔系一两句，成套戏都有。系啊，咁都过到关。 咁即系呢啲你哋一阵慢慢去 讲啊。好啊，好啊， 系啊，到底有咗呢啲字又对套戏啊有冇即系？ 幫助啊，或者 幫助 啊， 係啦，因為呢一個咧喺阿先前嘅同人傾偈嘅，即係都講啲關於填詞嘅嘢嚇，即係填啲得意嘅歌詞啊，即係咁你因為就新年流流就唔好，即係平時你啲詩梗係得意都整啲粗口類噶嘛，係咪？但係新年就唔好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咁嘅共識過，依家今時今日都講新年唔好。整啲粗口落去，咁點解會賀歲片係會爆大粗嘅呢？咁樣咁啊 ，OK， 咁啊，係咪真係冇嘢 sell 咧？咁唔知啦 ，OK， 咁啊，等你哋研究下 ，OK， 好，咁我哋而家先講下呢、這個我 join 一陣嘅啫，講下嗰個咩先啦，嗰、那個李米李啫，因為呢度我都有兩句想講下。 好啊，好啊， 係咪嗱，咁呢我據我所知呢、這個李米李我愛你係咪係咪全名？ 係，冇錯。 其實係一個舞台劇改編嘅， 冇錯。 除咗經典之外呢，我睇資料原來係一套叫愛百老匯音樂劇喎。喂，咩叫愛百老匯呢家嘢，真係要阿明兄你解釋下喎。 我其實唔係唔使點解釋嘅，其實就係佢哋嘅表演場地係比較細，同埋唔係喺百老匯大街嗰度嘅啫。其實就因為百老匯大街裏面嗰啲嘅劇院呢，通常都係500人以上嘅。咁樣佢呢喺100人至到499人座位嗰啲嘅劇院呢，通常都唔喺裏面㗎，喺比較外圍一啲嘅地方啊，真係喺嗰笪地方嘅外圍㗎。咁樣就所以呢就嗰啲為之外百老匯劇啦，咁樣就係啦，亦都有通常呢一啲呢佢個商業味又冇咁重啦，咁就製作冇咁大啦，咁樣亦都可以簡潔一啲咁樣去做嘅，咁樣就係啦，咁囉。 即係其實個意思即係唔係百老匯音樂劇， 係啦，或者可以話係規模較細嘅音樂劇啦，可以 即 係 話呢，你唔鍾意話俾人聽我嗰套係港產片，好似好 cheap 咁嘛，你話俾人聽我呢套喺度愛荷里活電影咁，咩叫愛荷里活電影？真係唔愛荷里活電影囉， 非荷里活電影啦， 非荷里活電影， 你非荷里活電影呢就都係好差嘅，我感覺即唔係呀嘛，我係愛呀外荷里活电影，系 系啦系啦， 即系波利活嗰啲啊，嗰啲咪全部外荷里活电影咯，系咪？ 系 荷里活以外嗰啲电影咁解，我明晒，即系百老汇音乐剧以外嗰啲啊嘛，即系 系啊。不过如果你话呢一套系你李米李我爱你呢一个个剧咧，佢就系第二长寿嘅外百老汇音乐剧嚟嘅，系啦。 咁何谓第二？即系早几耐咧？如果你话第二长寿，早十年。 第二，佢系由1996年开始首演嘅，咁就不断咁样，即系佢可能佢长寿系第二多，所以佢叫做长寿，其实佢系以长寿去计啊。佢第二多长寿应该系做到。 唔系你讲喺香港啫系嘛？ 唔系，喺美国嗰度。 咁犀利？ 喺美国嗰度，佢 即 系本身呢一套系鬼佬嘅嘢嚟嘅。 系啊，不嬲，佢都唔系叫外百老汇啦，系啦， 唔系啊，百老汇以外包括香港噶嘛， 唔系，系 咪？即系英英英文嘅 外围嗰啲剧院啊 ，OK， 都有嗰啲 英文嘅 嘢嚟嘅， 系啊，嗰 啲 嘢 就整咗做广东话， 系啦，冇错，原本香港做嘅时候咧，2005、2006年咁上下啦吓，咁就。佢係加多兩個字喺後面嘅，係叫李米李我愛你死美嘅，其實個名叫做係啦，可能因為新年流流唔想要留嗰兩個字啦，咁就 新年流流粗口都咁講死美算乜啫？ 咁啊，香港版做嘅咧就叫風車草劇團啦，係嘛？阿明你依個係 冇錯冇錯， 使唔使介紹下先啊？快介紹下呢個即係咪好有料到咧？ 其實佢係主要係三個演員嘅扯頭啦，咩風車草劇團就係阿梁祖瑤啊、 汤俊业啊，同埋邵美君三个嘅，咁样、啊、而呢一套你咪你我爱你，死未咧？ 冇咗虾头嘅喂，都系得 除咗呢三个之外咧，就加埋，系啊，除咗呢三个之外，加埋虾头落去咯，因为佢三个系呢个团嘅骨干成员啊，虾头唔系啊嘛， 系虾头系演员嘅啫，即系呢套剧嘅演员，即系四个人做晒， 系啊， 简单嚟噶系咪？ 系啊， 唔系呢个团系咪就系得三个人噶系嘛？ 骨干系咯，估 系咯，骨干系。即系你咁样就唔啱啦，你咁样讲，你唔可以话你温拿嗰五个骨干成员，一唔温拿得五个人嘅啫嘛。 系， 系咯，即系草蜢得三个人啊嘛，你唔可以话嗰三个系骨干成员，因为 total 都系得三个人。咁佢哋就系佢哋全部嘅成员啦，你明唔明啊？ 咪咁有啲，咁有啲做行政啊、幕后啊，咁样嗰啲都有嘅。咁佢哋三个系主要做幕 后啦， 同导演啊咁样嘅，系啦。 系咁温拿后边都睇派有人作曲填词同做宣传嘅，即系你个剧团实质演出就系得三个人嘅。O K， 系啦，冇错。 另外嗰个演系外来嚟帮手就系虾头。O K， 嗱。咁我想問下啦，因為我都未睇嘅，係我睇我畫頭嘅啫。咁我畫頭睇落都仲睇得下啦，但其實實質如何啊？嗱個詳細你哋一陣再講啊，我問一問得唔得啫？ 兩隻字啫，我講先嚟。係啦，我兩隻字立答立答。 即得就一個字，唔得兩個字明曬，即唔得。 係 係咪？係咪？ 得之餘係垃圾， 係冇錯就係唔得。我亦都我亦都想將佢係我亦都想將佢個名咧改兩個字嘅。 系，哦， 系，你咪你，我爱你咧，我又将佢变做你咪睇，我劝你啦。 咁大镬， 真系好大镬。嗱，呢套真系惨不忍睹。嗱，我讲咗啲， 咁样系， 唔系喎，要加翻死尾 啦。我讲啲事实先，事实啫。嗱，评论你话我主观啦。嗱，我呢三十年，自从我出嚟做嘢，呢30年睇戏。我都係夜晚周不時睇《旺角百老匯》嘅，嗱呢套咧我就禮拜四首日啊，我睇禮拜五凌晨場次01:10，嗱有人就話喂咁夜冇人睇啫，嗱你錯啦，《旺角百老匯》越夜越精彩㗎，不嬲一點嗰場咧 ，basic 四五成人就緊嘅，隔離啊早去10分鐘，即係00:55開嗰套《恭喜八婆》80成人滿，得唔得？冇咩靚位㗎啦。咁我 爆滿都有啊， 係啦，我01:10， 如果大片， 嗱我真事啊，01:10，我買你美你，我愛你，連埋我，全場得5個人啫，而5個人有一個17分鐘走咗，最後睇得曬得4個人，我自己中間不停咁瞓覺，瞓下瞌下瞓下瞌下，跟住總之4個人睇啫，最後開燈。 另外其他除咗你，另外3個整。昏迷咗，所以冇走啫。 系啦，系啦，系啦。我未试过，我依30年喺旺角百汇睇嘅经验，冇一套戏第一日首映日凌晨场少到咁嘅，即系证明其实冇观众想睇。佢之前爆嗰啲好多都系派飞嘅啫。 冇嘅喎，有某间戏 院。系啦，佢派飞嗱，其实佢做咗好多宣传嘅。 爆埋佢出嚟，边间咧 ？The Grand 啊 ，The Grand 啊嘛，因为同边有关系咧？ 小事，第二片商子啊，力哥，同埋好似安乐都有份投资嘅，所以咧，八路嘅上次力谷嘅，系啊，力谷个牌 系嘛， 系啊， 即系连队都有噶嘛， 投资者，仲有我睇开头嘅时候嗰啲 local 咧，好似有电影发展基金同埋创业 有 讲， 系啊，佢攞咗美贴 Hong Kong， 边个先至著话，即系其实从来有冇贺岁片啊？claim 呢啲錢去拍嘅咧，咁即係呢個都創先河嘅，我相信都。 我暫時 好似真 係， 係啊，真係第一套喎，真係第一套。 即 係 同埋咧，你點解會批先至期咧？佢唔係佢去申請就已經期㗎啦，即係話五肉酸嚇，大佬你明商業嘢啊，大佬。 係。 喺下次咧，阿凡達試下攞啊，喂，大佬 ，Terminator 攞啊，喂。自然金剛你唔會批噶嘛，大佬應該係咪？喂，復仇者咁樣，喂，咁不如好嘛？哇，攞嚟唐利實在太貴啦，可唔可以攞政府啲電影基金嚟就幫補貼下咁樣？會唔會啊？唔會噶嘛，都冇可能批你啦。即係如果美國有套同樣嘅電影基金，你覺得會唔會批俾復仇者咧？ 一定唔會 啊！或者你話星戰咪我撲直咗啊，上一套下一套補貼啊，咁你咪唔好拍咯。你呢啲係點解會走嚟申請啲電影基金㗎？即係咪話我問啫 ？OK， 我冇問有冇人俾到答案我嚇。咁啊咁我諗我哋呢度都未有答案嘅，不過我哋都係問啫，係啊。即係點解會批嘅？首先點解會批？ 係啊。 第二就點解會佢申請？即係嗱、啊，我真係有嘢講嘅，就係、是、其實佢呢個做法都係其實秉承翻一啲福音電影嘅機構嘅做法嚟嘅。 嗯 嗯， 係啦， 係 啦，即係都係即係意思就係攞公費去教飛啊。 係 係即係你啲教會大佬你捐過嚟嘅啫嘛啲錢，我拍到篤屎咁樣係嘛？其實到時你咪又糖水滾糖漿，咪又係啲教會啲人翻返嚟睇，邊度係俾出邊啲人睇㗎？即係我講啲福音電影啊， 嗯， 係嘛？咁多套做得咁差，個私底下都有意見，有冇人出過文去鬧啊？冇，即係我講福音電影啊，而家講緊 ，OK， 大家唔好搞錯，唔係講而家呢度嘅。即係個舉舉個比喻，其實一樣嘅啫嘛。即係其實你喺一個圈裏面，今次呢個就係一個劇界嘅事。你見到劇界有人出嚟贊添嘛？ 係 係、 啊、 真 係，因為你冇辦法，因為你政治正確，你一定要撐佢嘅。但係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好嘅現象呢？因為你今次呢套擺明係碌緊咧一個推廣推動香港舞台劇音樂劇嘅一個咁嘅名義嘅。咁係咪真係福音電影啊？即係話我哋係全福音㗎咁樣，但係佢係咪？佢套戲咪全福音咩？求其噏幾句金句，求其咩賭神，你又整啲賭神之神係咪？跟住你夠膽死，仲話自己揾到龍阿方舟呢個大話都講得出嘅，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嗱，你秉承咗呢個精神嘅話，咁點解咧？咁因為都係藝人之家㗎嘛。 系， 我要指出呢一个嘅关系喺度，系，咁呢个就是我嘅睇法啦 ，OK， 咁唔知道大家点睇吓，咁啊，仲有就系，系咪真系有心将舞台剧搬上银幕咧？咁大家觉得？ 我觉得就系啦， 技术上佢就误会咗，以为就即系将啲嘢摆喺个现实场景。咁啊跳都鑊咯，啲對話照講都鑊咯，就叫做 100% 移植啦。嗱，其實我啊冇睇風車草啊，即係始終我啊唔敢講。但係我以純以歌舞劇， 你唔需要睇過個原著嘅。 係啊，我純以歌舞劇，嗱，當我接受佢呢個形式啦。嗱，我接受到原著歌舞劇，以歌舞劇評佢都 冇問題，喺舞台上完全冇問題。 係啊，佢唔合格，因為套戲 舞台上都有問題啊。其實佢咁樣搞法。 唔係佢，我講咗我自己先啦。 即係講緊粵語歌舞劇呢件事喺舞台上冇問題，一個 冇問題，冇問題嘅，冇問題。 即係唔係話舞台都唔好做粵語歌舞劇，梗係唔會啦，非常之好 啦。 佢亦都原本個舞台劇亦都唔差㗎。係 啊， 係啊，即係唔係話嗰個舞台劇已經差嘛？嗰部劇其實 O K 嘅喎。 係啊， 但變咗電影就真係好大問題咯。其中一個問題有啲歌 會補充， 明白。 你講埋 其中一個就話啲歌我又唔知係咪原本都係咁啊，舞台劇佢啲歌就好離譜，啲詞呢就即係坦白講啲唔夾嘅，即係真係完全 唔係啩， 夾硬扭 黃祖藍親自填詞喎， 咁就大鑊啦， 即係變咗教會歌 咁啊嘛，唔係原本風車草個版本都係佢填嘅，咁就一樣， 但佢係咪一樣嘅啲歌 應該一樣嘅， 但係冇咩填得應該 OK 嘅係嘛？ 唔得喎，真係好多首都甩喎，係啲品質都錯喎，啲音韻錯曬，夾硬唱，即係唔啱音，夾硬塞落去，即係似好似嗰啲業餘改歌詞咁樣，高登唱音樂台。 會唔會呢個都秉承咗呢個呢個咩咧？呢個福音電影咧？唔係啊，你冇聽過嗰啲教會歌咧？ 係啊，教會唱歌啊，係 啊。牛愛豬啊，即嗰啲咧，係咯。 係啊，夾硬唱噶嘛，因為有愛咁樣噶嘛，係嘛？因為有愛咁樣嗰啲夾硬扭啲音啊，係咪？ 牛愛豬，豬愛。 你因為嗰兩個字都正咧，就係啦，係。 係。 豬愛牛啊，牛愛豬啊，嗰啲啊，豬愛鵝係豬愛鵝，鵝愛豬。係 啊， 係啊， 係。一類似咯。 豬愛鵝啊，係呢啲。 咁同埋我表達翻就套戲咧，就秉承翻即係。佢原本個舞台劇個設計就四個人做曬，就以呢個單元式，就照計應該話十二個單元。 唔係，即係佢咧係有啲似嗰個《驚異世紀》啊，即係嗰時 Viu TV 咧，係每一集都係由同一班人，但係做過唔同嘅角色，咁樣嚟去做分佈幾個故事啊，四個故事係咪？ 十二如果呢度十二個單元。 原本啊， 原本就几个故事啊？ 十二， 原本都有十二嘅。O K O K， 系。 咁但系呢度咧就真系咧散翻晒，用翻唔同嘅人演，仲要唔止喎，都唔够热闹，就再将啲角色一拆几啊，二定三啊。 系有任佢拆噶啦，真系有啲加埋啲。加埋啲嘢， 啲家母嘅角色系咪？ 系啦，冇错，系啦。 咁啊，呢个明白嘅，因为你贺岁片角度咧，你系想见多啲人啊，多啲星啊，热热闹闹啊嘛，明白。 系， 嗱，嗰样我就咪质疑紧佢系咪真系想将个舞台剧搬落即系电影咯？嗱，我咁质疑啫 ，OK。 嗯。 咁啊，明讲啊，明觉得点？你一等我详细讲噶，你等我讲完，我首先你哋可以详细讲。 好，我覺得嘅唔得嘅，咁就其實好簡單啦，咁就嗱，佢有啲例如有一場戲啊，喺酒樓嗰度咧，咁就原本係四個人做曬一對男女，跟住加埋父母男嗰邊嘅父母咁嘅啫，但佢跟住喺電影版嗰度咧，要又加多女家嘅父母喺度啊，咁樣原本嗰度咧唱歌嗰段咧，淨係得一對父母喺度唱嘅啫，跟住之後佢嗰度加埋落去嘅時候咧，原本兩個人嘅對白，嗰啲歌詞其實對白嚟嘅，跟住點樣諗辦法分開俾四個人去唱出嚟嘅時候咧， 本來就係一個見家長咁嘅戲，而家就變咗家長見家長嘅戲係嘛？ 分手戲嚟，佢兩個分手，跟住之後家長見到好失望嘅，其實那個內容就係一方嘅家長失望，變咗兩方家長失望啦，依家就。咁就，但係佢講邊失望嘅時候，佢兩邊嘅歌詞啊，兩個人唱咪冇問題咯。但係佢兩個人嘅歌詞拆曬俾四個人唱， 即 係佢搞到好亂。 歌係冇分別嘅， 一樣 嘅。係、哦、 因為我冇睇過舞台劇，但係嗰場戲 咧，嗰場戲成 YouTube 有得睇啊，我睇 有得睇嗰場戲嘅，係啦。 明白，我 YouTube 有嘅，明白。 所以就可以比較到啦，呢一度就 係 啦、 嗯。好啦，咁、嗯、我講下啦。但其實越對越比有好多套以往嘅嘢嘅，係啦，即係你比較上一套我哋已經話好失敗嘅一套係賭 Sir 嘅作品，哇，係 嗱， 上翻續嗱，係冇錯， 嗰套衰乜嘅咧？其實嗰套就冇點講咧，佢又冇乜點跳舞嘅，佢主要係歌啫，嗰套係咁啊，唔評論嗰啲音樂質素啦嚇，咁其實主要佢係衰乜咧？就係衰佢係其實就係你頭先講啊，係咪舞台劇？其實舞台劇得通常有兩個 approach， 即係兩個方向。其實好似等於科幻片有軟硬之分一樣，即係搬到電影嘅時候，你一係咧就去一個極端咧，就係、是、全部用實景。 係，明白。 去到另一個極端咧，就是、全部用翻舉例，全部用實景。係。嚇，咁啊舉例，全用實景，咁你咪呼聲類啊 ，Phantom 啊嗰啲咪算係咯。 係。 即實景意思即係梗唔係話真係揾條街咧，咁你嗰啲都係景嚟嘅，現實都冇個鐘鼓俾你啦，係嘛？咁、但係嗰啲係實景啊嘛，即係意思佢當好似喺度真係戲咁樣拍嘅 ，OK？ 好啦，咁去到另一個極端就咩？就完全用舞台景，邊台去到極端咧？就係、是、人間九陣， 係 人間九陣，即係嗰度好犀利嘅，佢真係咧喺個舞台度做，係戲嚟嘅，電影嚟嘅，但喺舞台度拍。但佢跟住啲角色走㗎，即係意思是喺個舞台個場景係個舞台上面發生嘅，但佢又唔係好似飛鳥俠咁喎，佢嗰係個故事嚟㗎喎，咁佢個舞台勁到呢係冇景嘅，喺個地下度呢畫咗啲 floor plan， 即係嗰啲屋係畫咗個地下，畫咗啲線，就係咁啦，夠膽死咁、但係嗰台好出名嘅嘢，如果大家冇得一定要睇人間九陣啦。嗱呢兩個 approach 係其實其他的作品咧就是、遊走在呢兩個 approach 嘅其中一個維度嘅啫，即係軟硬度、酸鹼度咁解嘅啫嚇。咁好啦，咁華麗上班族出咗咩問題咧？就係佢揀咗喺舞台景度拍，因為那個景就係張叔平設計，哇好靚！即係佢既係辦公室，又係地鐵，又係所有嘅嘢係混為一體。 又喺屋企咁樣，係啊，全部融為一體。 係屋企嗱冇問題，因為你舞台係咁噶嘛。唔通你可以離開咗個 stage 咩？唔會㗎，即係其實所有要發生嘅場景的確係喺曬個 stage 度嘅。咁而佢又唔係用轉景嘅方法，就係喺埋嗰度咧。哇！我都覺得其實係好勁嘅呢個設計。咁咧佢就唔識玩啦。佢其實咁咧，佢就應該咧係實體，即係你既然去到你咁盡啦，即係 即係你已經接近人間狗陣啦，咁你就應該咧跟住嗰啲角色行就算數啦，咁就翻咗屋企咯。就算你話佢去搭地鐵咁，咁你係唔使跟埋佢入去地鐵車廂入邊，佢似乎咧係想避開啊，等你唔知道原來係個舞台。咁唔係咩？其人都知你睇係個舞台嚟嘅。係 啊係啊。 最過癮嘅地方睇舞台係咩？就係、是、轉景。如果大家睇紅白有睇開就知啊，最過癮唔係睇佢哋唱緊嗰陣，係佢中間突然間轉景換衫，哇！突然間啲嘢變形，係嘛？你睇 Phantom 都係噶，係嘛？嗱，你睇 Phantom 好簡單啦，我對比翻 Phantom 真人電影同埋嗰個舞台劇啊嚇，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舞台劇版，或者有冇睇過真人版啊？係。唱翻嘅主題曲嗰段，其實個舞台劇咧，佢就係個女主角行去塊鏡裏邊。咁跟住就個 Phantom 就帶佢落去個下水道咁樣嗰度，哇！嗰度一路就好有意境嘅嚇嚇嗰度啊，有冇印象？有冇睇過？有冇睇過個舞台版？ 我冇、 啊。雖然一切嘅嘢喺個舞台上發生，但係咧係絕對帶到你入去嗰個世界嘅。你睇嗰陣嚇喺個舞台嚇，咁、啊、其實佢全部都係啲佈景嚟嘅啫嘛，冇乜嘢嘅嚇。咁佢咪出去咪有塊鏡咁咯？咁跟住嗰只 Phantom 咪出嚟，好似催眠個女主角啊嘛，嗯、即係嚇。I'm your angel 咁系咁唱啊，咁佢好似中咗邪咁，佢就行咗块镜，咁块镜当然唔系真系镜嚟，吓点行得入去啊？佢真系一块嘢咁，褪开咗，咁其实好似个暗格咁，咁入咗去之后，跟住佢就慢慢有啲嘢俾佢行，带住佢行啊。即系其实落下水道咧，佢系有啲好似桥咁嘅嘢，左右咁，哇！其实系好劲嘅，嗰堂景我都觉得以舞台讲都系超劲。咁跟住后屘撑船。就整咗啲好似啲 CO2 喺度，即係佢有隻得個船頭咁嘅嘢，佢喺度撐住山板咁嘅嘢。其實佢成個意境就好靚嘅，但係去到呢個真人版咧，真人版就係呢個蝙蝠俠啊，當年即係出啊 Mr. Freeze 嗰集叫咩 Batman Forever 嗰集睇喺嗰集嘅，咁其實佢之前都成功嘅，就係、是、Batman and Robin， 但係唔知點樣跟住咗大 陸買曬嘢。調轉咗 Batman Forever 先嘅。咁就 Batman and Robin 後嘅 Batman and Robin 先至係嗰套睇嘢嗰度， 係冇錯， 即係總之係轉咗做啊佐治古尼嗰集啦嚇，即係有啊 Mr. Freeze 啊 獨行女啊 時啊嗰集啦嚇，有隻好蠢嘅版本嘅兵嗰集啦，嗰集就拆死啦。但係其實頭先講嗰兩集咧都係呢一個基佬導演法國導演拍嘅嚇，咩叫咩嚇？ 祖孫密查，香港 密查啦嚇。咁咧佢的確咧。控制呢個大型歌舞咧，佢就真係拍得好靚嘅。不過好可惜，成套 Phantom 得兩個場口係咁嘅啫，其他嘅場口咧全部都係即係幾個人咧，甚至乎一兩個人對唱，佢完全 handle 唔到。即係喺真人電影上面係 係， 但係呢個就出事啊！嗰場嘅唱主題曲咧，其實得兩個人嘅，咪就係得 Phantom 同個女主角唱翻嗰只 Phantom 啊。 系，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阵，嘟嘟嘟嘟嘟嘟嗰阵，咁你嗰场戏系好重要，佢但系咧佢竟然唔知点解处理咗，变咗佢喺条走廊度行嘅，条走廊侧边有两啲画，条走廊系窄到咧，即系大家可能去酒楼咧，去厕所嗰阵嗰条走廊咁上下度咧，咁我都唔知佢做乜嘅，吓完全唔知做乜，但系佢撑船嗰个都唔靓嘅，你好似见到一个坑渠度撑艇，完全冇晒意境嘅，咁啊。咁你轉落去由一個舞台劇轉過去拍一個實景嘅時候，其實咧唔容易處理。 嗯， 其實反而咧，原來你發覺佢咧大型歌舞仲還好啊，但係呢啲位就處理唔到啊。 嗯，係 嗱，唔係話一定處理得唔好啊，但係呢套戲就有好嘅例子嗱，所以唔係話香港渣啊，荷里活處理歌舞片其實都唔係話個個得嘅，去到呢啲級數啦都唔得。 嗯，不過咁樣講，嗱話分兩頭，呢一套你咪你我愛你，呢兩個人對唱嗰啲位咧，有一場戲其實係做得好嘅，其實就阿鄭秀文同埋阿梁祖耀兩個人， 即係好過阿祖孫密查啊。 係，即係點解咧？因為阿梁祖耀佢本身係呢一個戲佢舞台版嘅主角之一啊嘛，而且佢亦都有幫嗰啲 MTV 啊，即係做一啲好似。音樂劇感覺嘅指導咁樣嘅，即係例如滾嗰首歌係佢負責做呢啲指導噶嘛，所以佢親自落埋場演嘅時候，可能佢有啲嘢佢俾到啲意見黃祖藍，跟住之後啊咁啦，嗰度就 講到。我想講係咧，你能唔能夠將個舞台個意境搬到落去真人電影啊？ 系有啲位可以啊，有啲位 就。即系你拍到唔系嗰回事，但系好靓又都唔代表得噶。 都唔得，咁就系冇错。 其实 Phantom 都系噶，佢有啲位咁、你嗰个系实景嚟嘅，你一定靓过个舞台嘅、但唔系你靓过定唔靓过，系你能够成功将呢、這个剧转移落去真人电影度。咁佢系 fail 嘅 ，OK， Phantom 系 fail 嘅。咁點解呢個啊孤星類就會好好多？因為孤星類呢佢冇咁多奇幻嘅元素啊。 係啊，冇錯。 佢只需要拍返一個法國大革命咁嘅樣，即係古裝片一套咁嘅樣出嚟呢，咁其實你已經做到啦。咁其實佢、你可以話呢，其實係個難度低啲，係因為 係 咁，所以佢做到呢。咁當然咁佢都拍得好嘅，係即我要 point out 就係 Phantom 會難啲做囉。要即系要做得好个意境就 吓，系啊，同埋我亦都醒起一样嘢，我以前系排戏嘅时候，跟一啲前辈讲咧，其实喺舞台上鬼系一个好难处理嘅问题嚟嘅，鬼啊死啊呢啲问题难处理嘅，系啊、 哦， 所以就佢系啊， 点样难处理法咧？ 系我唔记得，最主要佢哋话系难处理、难表达啦，喺舞台上比较难啦，其实就但系咯， 点解咧？点解咧？ 系呢、這个 睇唔到喎。 哎、我要再问翻佢哋先得啦。我唔记得。 当你鬼系一个角色，我会讲到啊，即系例如聂小倩嘅时候咧，系冇分别嘅同人。 嗯。 啊、即系佢只不过身份系一只女鬼，咁同佢嘅身份系一个外星人，同佢身份系其实是一只猫，咁冇分别噶。 嗯。 有咩分别咧？ 你当人咁处理咁咪冇问题咯，但系佢、你即係當一個角色，當一個人啦，但係佢唔係當呢一種處理咯，真係佢哋嘅意思係，係咯，我要再請教翻佢哋先啦。 你睇唔到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睇唔到嗰啲當然就難啲啦，即係而家我哋講緊係鬼作為一個角色啫，咁冇難到㗎，唔會難㗎，佢係角色嘅職業咁嘅啫嘛，同其實個分別。 嗯、 即系佢个属性啊，即系嗰个角色系一只鬼两个人，同佢系喺边度翻工系一样嘅啫，其实系一个属性嚟嘅啫吓。佢系一只女鬼咁啊，只女鬼咁啊，人一个咪又系黄祖贤嚟系嘛，系咯，即系老系阿刘兆铭咁啫嘛。咁你觉得有咩难咗处理咧咁样啊？嗱，好啦，咁嗰啲做得好嗰啲啊，即系有呢、這个如果爱嗰啲咪做得好啲咯。如果你讲港产片， 系 歌舞系咪？咁你可以参考吓。嗱，好啦，咁啊要讲啦。咁其实我觉得曾经做得最好嘅，嗱唔好话唔系将舞台将有原作搬落去。我意思咧就系将舞台嘅嘢啊搬落去电影度咧，其实做得最好嘅就系《倩女幽魂》。 系 《倩女幽魂》冇一个原装嘅舞剧。但是其实你看下《倩女幽魂》呢，其实它是充满舞台的气氛。 嗯。 啊、它不断用一些舞台的元素的，就是它要玩那些这样的布啊、滴水袖啊、滴水法啊，甚至那些变啊，即是你记得有一幕呢是聂小倩变的，即是它是由蓝色三庭音变的，其实它是用个灯光来变的。 嗯。 那当然它之后真的换了件衣服的，即是变那一刻是用灯光的。其实你见到佢用咗极多咧一啲现代嘅中国舞啊，吓，即系其实即系芭蕾舞嘅加咗啲中国元素啦，其实系吓，咁啊整咗落去嘅，好多嘅，你见佢嗰啲所有嘅表演其实都系舞台剧，因为嗰度都系张淑平嗰啲做美术噶嘛， 系， 吓，咁其实就好正嘅，吓，甚至乎啊，佢开始嗰阵啊出倩女幽魂嗰几个字系咩嚟嘅？你记得吓，其实系有块红色嘅布向上一吹咁样嘅。即其实那个直情是一个幕嚟啊，一个舞台嘅幕啊，即系好似就系呢一场戏开始。咁其实你根本呢一套戏咧，佢就系用电影，但系咧其实佢呈现紧系一个舞台嘅世界嚟嘅。 嗯， 嗱咁就叫做做得好啦。即系你睇咧，你又唔觉噶，系咪？ 嗯， 成套嘢佢只歌啫。咁当然舞台剧啫，我冇话佢系歌舞片吓。咁但系佢都唔系舞噶，吓咁啊就系。道，其实你见到佢，咦佢有跳舞咩？其实佢度耍剑咪真系跳舞咯， 系 啊，其实程小东就好叻玩呢嘅，你其实某程度上咧喺呢个东方不败都有啲咁嘅元素，但系冇呢个倩女幽魂咁犀利，冇咁多吓。咁其实佢哋用打，即系武术嗰啲打，其实系代替咗跳舞啫嘛。其实甚至乎佢哋话咧，根本你跟夫啊。 都係一種跳舞嚟嘅。 嗯， 系啊，即系大家黐住背脊喺度转，喺度开枪嗰啲，系咪窝死嘅啫嘛？即系华尔兹嚟嘅啫嘛？吓，甚至乎去到狂野时速，狂野时速都系冇错，系强劲嘅节奏音乐配合之下咧，啲车喺度跳舞，佢就似咧嗰啲人哋睇嘅溜冰嗰啲舞啊。 嗯，哦， 即系嗰啲花式溜冰嗰啲啦，或者迪士尼都系搞嗰啲即系溜冰咁，但系佢哋系做啲剧咁，其实系似嗰样嘢。咁你諗下，其實你將舞台嘅嘢化做電影嘅時候，係咪照搬呢？嗱，因為我頭先咁講完之後，你就發覺唔係嘅喎，原來佢將佢轉化咗成為第二啲嘢去做嘅，就唔係照搬呢，咁就叫做將舞台擺落電影嘅。咁大家可以重新諗下呢個，因為呢個課題呢，其實就算喺荷里活都係佢哋都係仲諗緊嘅，唔係一個已解決嘅嘢。嗱，你睇下咁狂野時速已經做咗一個示範啦，仲有得再玩咩？有，就係、是、Baby Drive，Baby Drive 呢，佢就真係用特技車，但佢就極度同啲音樂去配合節奏， 好、有音樂感， 仲犀利過狂野時速嘅。即係如果佢同音樂嘅配合，其實嗰個一樣係用音樂加架車喺度跳舞，大家睇唔睇到？睇到未？ 係。 咁所以你歌舞片係咪一定係印度嗰隻無端端走出嚟嚇？呢、這個 moment 我上爆要爆啦，咁嘅 feel 嘅呢？ 喂，唔係喎，你講象爆嗰度仲好過佢哋啊，大佬佢入得，但係你講印度 片呢套戲入得唔好啫，我講印度片啊。 印度片係。 印度片嘅歌舞都出名，做得靚 ，OK？ 係。堅嘅，即係雖然咧，我就覺得冇呢頭，但係咧，即係人哋一影到歌舞嗰 part 咧，分分鐘拍得好過佢平時嗰啲打鬥啊或者其他劇情添，佢好注重嘅 ，OK？ 咁但係咁樣你要拍得到咧？即係你第一又要嗰啲真正嘅主角啊，真係唱得跳得啊！你唔好靠啲後面啲舞蹈藝員跳啊，前面啲人其實就流嘅，即係跳得好流啊，或者唱得好流。嗱呢只就係香港嘅問題，即係歡樂今宵式啊嘛，前面嗰啲唔使好嘅，後面嗰啲跳得好咪得咯。 嗯。 佢而家呢套係咪有少少係咁？ 呢套 啊。因為你香港的確揾唔到一啲太多咧，即係可以唱得跳得嘅人啊。所以點解你香港做音樂劇或者歌舞片係有一定嘅係好難咧？因為你冇啊，但係人哋印度從來都係咁噶，即係你要做到明星咧，你跳舞一定要翻咁上下。嗱，我睇過佢哋一啲嘅講，即係佢哋做即係等於嗰度嘅喜劇之王嘅啫，即係做嗰啲係話要入去撈啊，原來嘥氣啦，原來嗰度個個都跳得好好嘅，而人哋事實上嗰啲天王級。是真的跳得好，不是你實力上跳得好啊你。不是因為他是天王所以站在中間啊。不是啊。香港是啊嘛，因為他是天王他就站在中間咯。 嗯。 是不是有幾個天王式跳舞啊，除了郭富城冇啦，是不 是， 是不是站在度，是不是，就算他夾硬嚟譚詠麟在個抌地，以為什麼事呢，喂成一神把咁樣去喂想飆緊銅啊咁樣，咁他跳緊舞啊，原來哦。啊，古天樂更加唔使講啦，係咪？ 嗯，係。 舞步簡直係比美嚇，我唔知啦嚇 ，Michael Jackson 啦，係咪？即同等咁 amazing 啊，意思係係，你簡直覺得哇，都唔係人可以做到嘅呢、這個動作。 係咪鐵甲人嚟嘅？佢跳舞跳咗。 佢咪就係人做唔到嘅咯，係咯。係咪同 Michael Jackson 同一個級數啊？ 係。 系咯，即系佢做唔到噶嘛，不过即系成嗰啲舞步，你系咪突然间快45度斜咁，你跳唔到？诶、欸，诶，古天乐都系嘅，系正常人跳唔到嘅，佢嗰啲舞唔会跳得咁硬嘅，系啊， 系， 嗯，系啊，必定系即系由细到大练过先做得到嘅，咁跳到咁硬系咪？系，咁你因为佢系天王，佢咪喺度跳，人哋唔系咁嘅，咁所以你呢啲歌舞片领先天呢，就係、是、你一定要啲人得㗎啦。如果唔得呢，你就要好似啲武俠片咁呢搵替身啦。 嗯。 即係跳嗰個原來唔係佢嚟㗎。咁係啊，你要做得好係要咁啦。 嗯。 係咪，當你睇武俠片嗰陣，你都唔介意打晒關鬥啊，或者嗰啲飛落街嗰啲唔係個主角本人啊，咁你跳舞嗰陣唔係你 care 咩，影個頭嗰陣係佢咪得。 嗯。 係咪，或者找个替身个样子都有几分似咁得唔得？ 系 ，Y shot 系。你就唔好期望咧，嗰啲人得啦 ，OK？ 即系揾翻嚟嗰啲星啊，可以跳到啊，或者唱到啦、嗯，唱仲易啦，咪嘴嘅啫嘛。 嗯。 係咪？我唔咪，但係佢一落去咪佢，都可以盡量咪到嚇、啊，即係極限咪喺講嘢同唱歌之間咯，即係佢嗰個表達語即係鄭伊健啦嚇，係咪？都唱過㗎，都唔係冇唱過。嗰時阿 Sam 開咪揾佢都係梁咏琪唱過，咪瀨曬嘢咯。 嗯 嗯， 瀨曬嘢啊，大佬，搞到阿 Sam 可以爭啲過唔到世啊，大佬。 嗯。 嗱，咁所以你話將一啲舞台嘅嘢搬落去真人電影，即係搬落去電影呢件事，其實一件非常之唔簡單嘅事嚟。咁係啊，咁其實佢難度係好高嘅，事實上係係啊，呢件事啊，咁但係佢係咪真係有心做咧？咁啊又另一件事啦，係係。喂，冇啦，咁我係咁以講下嘅啫，嚇。咁啊，大家嚇，你可以繼續講啦，係嘛？好嘛？ 好， 好，冇問題。咁我覺得佢本心就想 我冇你博過線啫，你博過線啫。 我話好，頭先 Tasco 講過啦，我覺得咧本心應該係黃祖藍啦，或者叫做背後嘅投資者，就真係好用心想將舞台劇變成電影嘅、 啊。 不過佢唔識個方法啫，我覺得佢選擇嘅方法就諗住重新喺現實做一次，然後就叫大堆頭歪縮。其實佢啲剪接同個鏡頭運用都唔係好識㗎，我發覺 係啊， 套嘢好有缺點喎，其實真係 佢亂鬼咁，佢根本上嗰啲大型歌舞佢碎咳咁樣去同嗰啲音樂同埋啲歌詞完全 唔 夾 嘅，即係唔係跟編㗎嘛，係啊，唔夾㗎，好怪㗎。 係啊， 咁二來就佢照搬咧，因為舞台個重點個舞台重點係你四個。各演員就做曬十二個角色，咁你係睇到嗰種， 唔係 其中一個 plot 戲，係 就 係 長戲入邊嘅好多個角色嘛，係四十八個角色啦，即係就睇到佢嗰、那個即係演員嘅個人演繹咯，即係明嗰個演員，咁呢啲就係你舞台劇要睇嘅現場嗰種感染力啊嘛，係 啊， 咁但係你變做電影咧，如果你都仍然係 keep 四個人做，都可以話叫勉強變成演技。咁但你選擇咗就將所有人全部新即係唔同嘅人做，又有啲角色就有啲人 overlapping 咁，譬如黃祖藍啊做幾個角色貫穿幾套戲， 啊、 但又唔關係喎，即係又唔係話講佢嘅大咗之後係點，或者未來嘅佢又唔係嘅，咁就變咗散收收啦。咁、 啊、 我成日強調電影就咩嘛，你始終電影又唔係舞台劇嘛，你記住，唔係、 啊、 由你用攝影機拍擺喺戲院播嘅嘢就係、是、叫電影嘛。咁電影最終、啊、最緊要嘅嘢就係有剪接啦，有場面調度同埋有。古仔咁大佬，你要有劇情噶嘛？咁你點變都好啊！首先，你起碼你都要有個故事。咁而家好明顯，個十二個單元係冇故事。嗱，我強調唔係話十二個單元斷裂，我唔中意啊，係佢獨立，每一個單元都係冇故事嘅。咩叫冇故事？故事有起承轉合，有過程。佢只不過做個場景。阿湯兒見到家長話分手，帶出咗即係咩單身。跟住 kick cla 即係嗰啲分手嗰陣時係點咧？呢個愛情點解會收成正果咧？跟住就啊唔知咩落咗對地獄，就講咩帶出咩單身有啲咩缺點？即係你全部係獨立斷嘅，咁呢啲叫長口啫。 嗱，冇錯，佢 又咪叫故事嘛，大佬？ 係咯，佢原本唔係啲人睇舞台劇，其實未必一定係睇故事噶嘛，所以佢揀錯咗。套嘢嚟去做，根本上呢個戲係唔適合咁樣做嘅。 除非你一係就拍得好藝術咯，即係你係直頭當攞獎戲。咁有啲好文藝嘅戲，即係譬如你話上年24格咁都得㗎。你即係真係做每個場口做一個四分鐘嘅內容，咁係你除非走好文藝路線。咁但係而家唔係嘛，你係走一做商業賀歲片咯。 同埋佢同埋佢有啲嘢佢係夾硬。唔想做到個舞台感覺，而佢夾硬應該舞台擺喺電影冇問題嘅嘢，咁樣佢夾硬扭咗啊。例如阿白子黃遠之嗰度啊，嗰場戲啊，佢無啦啦，跟住之後佢哋兩個幻想中嘅自己就變咗阿黃浩信， 黃浩信同埋香港公主，係。 但根本上嗰度唔應該咁處理，根本上你你根本你。你咁樣處理得可以，但係嗰個唔可以係黃浩信同埋陳麗香咯。 應該照係變佢哋，不過變翻嗰、那個即係化翻個妝咁樣。 但係佢哋兩個唔夠型喺舞台係咁樣做，但係佢呢度都可以咁樣做，但係佢兩個唔夠型唔夠靚咁樣就你一係揾翻黃浩信同埋陳麗香做翻佢哋個角色，咁樣你可以咁樣變。如果唔係咧，得都冇問題可以處理，但係嗰兩個要揾個再。 再高級一啲㗎啦，因為你自己唔會幻想自己只係黃浩信，可能幻想自己係張發啦咁樣嗰啲㗎嘛，大佬係咪先？你幻想中嘅自己唔係去啲嘅 level， 係更高嘅 level 咯。所以佢咁樣兩頭唔到岸，不如你唔好用白子同阿黃遠之，用翻黃浩信同埋佢兩個化醜，跟住出嚟再變翻靚，咁 OK 嘅，冇問題㗎，係咪先？ 同埋係啦，明白。同埋個即係由你睇講大方向啦，我唔執入邊細位。其實入邊如果要執細位咧。直头黄祖蓝唔识拍嘢，即系包括你啲镜头运用啊，就算你 even 你想表达一个歌舞剧，就算嗰啲跳舞，你嗰啲 short 剧都唔合格嘅。 系啊， 唔计呢啲，我再聚焦翻佢点样变做电影咧，因为歌舞剧就往往会好多自述，亦都可能有人会 break 咗喺嗰个叫第四面墙，佢可能会好上帝视点咁讲咗咩啊，上帝做人又乜乜乜乜，即系然后又乜乜乜，爱情就系咁啦，咁样有个又好似说书人。或者解説者 嘅身 份呢啊，咁你舞台劇常用技巧嘛，但係電影唔得啫嘛，大佬，你走四條茅柴就係最唔想睇嗰四條。係 冇錯，冇錯，冇錯。 曾志偉、黃祖藍，仲有話邊個啊？第四個邊個？黃遠之好似係啦，四個人就喺度咁嘅上帝視點，又坐喺個帆船度啊，表達所謂香港本地情懷啦。跟住喺度講又咩上帝，即係講啲嘢係好露骨又好白痴低俗。咁你球尾都係咁喎，嘩你真係火都滾埋，我真係頂唔順我得醜囉。 開頭嗰度其實好趕客嘅，即係開頭我就算當你舞台可能係咁，舞台冇問題，但係你一改做電影一定唔用得，即係正如有一套又係經典嘅舞台劇改編電影係成功嘅，就係南海十三郎。 哦，咁係好睇，大佬 想開頭嗰度嘅時候啊，佢本來係成班Chorus 喺度說書嘅時候，喺度查撐督撐，喺度用口頂噏嘢，喺度數白攬咁樣。你根本上你擺喺電影嗰度唔啱用嘅，佢變咗喺同埋嗰段戲太長，佢變咗喺廟街嗰度一個港古佬喺度兩分鐘 喺度咁樣 喺度 哼緊，明白？ 咁樣咪快， 咁 你 咪解決咗咯？即係你要諗咯， 改編 嗰 啲歌咪 係咯？你唔係話就咁照搬啊嘛？咁同埋都頭先講得啱嘅，即係 Tasco 就話唔計啦，哎呀唔計唱歌唔食計食，佢啲歌舞都好鬼騎呢喎，佢後面跳嗰啲呢即係都係屬於嗰啲即係好似大媽舞嚟喎，都 係呀係呀， 真係唔覺佢係有咩舞蹈嘅， 係有啲 藝術成分喎， 係呀係呀，嗰啲其實你人少少嘅時候你唔使歌舞，你其實唔使歌舞，即係其實一啲襯返啲音樂，跟住之後做返啲 movement，跟住之後佢哋用簡單嘅舞步，最緊要佢唱嗰度咧，其實就已經好好睇㗎啦，其實可以。 咪攞下下大堆頭，即係外頭走站咩廿幾人嗰啲，唔知即係啲 dancer 熱舞咁樣。 係啊，但係問題就跳嗰啲真係好大媽舞喎，但係真係同你喺廣場睇嗰啲咁嘅分別啫。係 啊， 即係啲擺手擺腳咁樣，完全係唔覺有舞蹈藝術成分。咁你 反而 叫歌舞片掛帥，咁你歌又唔得，舞又唔得，故事又斷裂。仲要即係嗰啲人演繹係 over， 嗱呢個就係大鑊啦。舞台演繹 OK， 因為要誇張，點解成日話？因為你望住你唔係望住，你冇 close up 噶嘛，你咁遠，你要照顧上面嘅人，跟住睇到誇張，我發嬲，嗰啲表情要身體動作、肢體動作，你淨係睇譬如黃遠之同白子好戲之人啦。哇！演到佢做個宅男，做到出曬樣，咁流曬口，即係你嗰啲咁 over 演嘅，你喺電影度睇就好突兀，係好差咯呢、這個感覺。 但係咁啊，佢差就差咗。你講話呢啲已經叫好啲啊！你睇下啲冇舞台經驗嗰啲演員，其實仲更加舞台化，更加 over。係 啊， 其實 即係變咗浮誇當演技，咁啊全部都係 over。我諗十倍以上嘅，即係 同 埋有嘅啲情感都係 有啲嘢，其實佢係情感上已經去到過曬，即係例如又係講喺 YouTube 睇到原版舞台嗰度啊，其實阿毛舜筠嘅角色就呢個佢阿蝦頭做嘅，佢喺度撥一撥推開嗰、那個首飾盒咁樣嘅啫，咁樣就其實表示咗佢嗰種不滿嘅，佢嗰度將個 intention 佢誇大啊。佢直情係用隻手捻攣咗成隻金牙啊咁樣，你個 intention 放到咁大，你咁樣去做，你係根本上唔係個表面上放大咗，你連內裏嗰啲嘢你都誇張咗，變咗唔好睇啊！係 啊，所以變咗就真係好甩。好，我嘅評價就真係垃圾啦，即係同你話話二套戲就代表咗叫做香港舞台劇嘅水準咧，咁我覺得真係侮辱咗舞台劇界。 係嗱，老實講，我就絕對覺得真係唔好，要同大家講，唔好以呢套戲 嗰個水準而認定咗香港嘅音樂劇嘅水準，真係因為香港嘅音樂劇絕對有做得好嘅，其實就係啦，真係同埋阿 Tasu 佢之前所講有一套做得好嘅音樂劇電影啦，咁就如果愛啦，係嘛？ 正正啦，長好身啊嘛，係 啊，其實 執佢受衫咁真係啊， 其實呢、這個。佢個作曲嗰個呢就叫高世章，其實音樂劇靈魂呢其實就係嗰個音樂㗎嘛，其實音樂劇佢音樂總監只係靈魂，導演並非靈魂嘅音樂劇就。咁呢個高世章佢呢又要講啲題外話啦，講一講佢喺香港佢做過一個音樂劇叫四川好人嘅。阿黃沾佢曾經講過呢呢、這個先至係真正嘅音樂劇囉。 哇，好高評！ 係啊，四川好人呢、這個，你有興趣嘅，大家你上網喺度揾到啲歌嚟聽嘅，四川好人叫做演戲家族做嘅個係啦、啊，因為阿高世章同以往做搞香港搞音樂劇嘅人唔同，因為佢喺美國嗰度讀音樂，佢係專攻音樂劇嘅作曲嘅佢。 哦，明白。 係啊，佢如果香你又睇到佢嘅作，聽到佢嘅作品就除咗如果愛之後愛咧。《捉妖記》嗰啲歌都係佢作嘅，係啦。 哦，即係《 捉妖記》 啊，明白。 係啊，都係佢作嘅，咁就可能水準有啲參差嘅一個人都係咪先？啊，係啦。 好，喂，差唔多啦，呢套 好啦，好啦，好啦，係。 即係語意真係真係冇辦法，我真係要講垃圾，真係冇辦法，因為你讚你冇意思，你呃人又反差仲大。 不過咁，我都要講多一句，就係呢套戲咧，嗱，正話所講大場面嗰啲唔好睇，但係其實人少嗰啲地方而嗰啲演員個能力夠嘅呢嗰啲其實好睇嘅，即係阿羅文莊同埋阿陳國邦改場啦，好睇嘅。咁就 邊個叫好啲？ 梁祖耀同埋阿鄭秀文改場呢又係好睇嘅。係啦，即係都唔係話零嘅，其實就有少少位好睇啲啦。 相對係呢兩場囉，你問我都覺得係囉。同埋我覺得收歌最後撚啊係爆姐都話可以啦，即係佢做 嗰度，嗰度我覺得唔得啦，嗰度。 不過都有啲 offer 嘅，係，即係你去到去咗臉房講呢啲嘢就好超現實。咁但係 喺舞台上可以， 係啊，又係電影咯。總之就一個錯配，係啦，同埋我覺得呢套戲擺喺賀歲佢都算叫做最啱檔期啦。如果擺第二啲檔期，直情就上唔到畫嘅直頭，我覺得佢擺喺賀歲搏一搏。即係有啲一家大細成年都唔睇嗰啲戲盲呢就見純水星多湧入去舐呢一陣嘅啫。我相信真係真心嚟計冇人睇完出嚟會好評囉呢套戲。係啦講完。 係呀。 咁樣。好喂講 一下 啦。冇錯好跟住喂我哋另外仲要數曬三套喎因為我哋嘅 時間 係可以快啲呀。好我哋如果倒數計呀你咪你我一定擺最尾啦四套嚟計。我第二套尾二呢我就擺如珠如寶嘅。 如珠如寶。 係啦咁呢套阿明睇咗未呀未睇嘅。 我冇睇到。 咁唔緊要咁我快講啦。咁如珠如寶其實冇咩衰。第一衰呢嗱估佢唔到林敏聰喺入面呢係唔搞笑 的。 吓咁咪已經平嚟啦。嗱你見到 Trailer 佢都有時有啲無厘頭對話。係有即係一句起半句子肯定話冇全力扣殺嗰啲叫做擔起咗成個喜劇效果嘅角色。佢唔係佢喺入面係做一個認真、真心照顧呢個老人院嘅真心嘅人，得唔得？佢係有感情戲，最後係會因為呢個老人家會跪個仇人，仇人就係林雪啦，得唔得？咁反而成套戲最有喜劇效果，其實係林雪嘅。林雪係壓場兼 head 住成班叫做大星啦。咁而第一林敏聰唔搞笑已經死罪一啦。第二就係佢所謂嘅五大星。即係意思嗰五大長老呢咁佢喺而家依刻嘅賀歲片佢就搵呢五位加埋接近都四百歲啦。 係 即係冇四百都三百五十啦。咁係咪好嘅選擇呢咁嗱雖然套戲係講話即係你當係爭奪老人院啊即係嗰類啦咁但係就話你而家嚟計搵洪金寶搵甜柳搵梁小龍搵太極羅賓再加一個係邊個 吳耀漢。 係啦吳耀漢。咁係咪而家觀眾想睇嘅人呢咁呢樣質疑嘅嗱我就覺得好 O 咁而你話喂星味嚟計洪金寶其實係串場嘅啫佢出場唔夠五分鐘 吓 係啦得唔得 哇咁即係 打人嘅 即係呢個特工 嘢喎搵得洪金寶冇打 佢呢個預咗嘅咁咁低嘅成本製作， 係啦，串場嘅啫，係啦，佢有出現，成日一樣樣，即係佢又唔係話唔見咗，但係佢總出場嘅分鐘，我估真係五分鐘嘅啫。咁第二就舔樓，事實係都想破格做，咁我支持佢嘅誠意，但出嚟嘅效果比起係咪袁弘啊舔樓有份嘅，定係萬子倫？ 袁弘冇， 袁弘冇份咯。總之望落去。我睇得到舔樓用心做咯，但就其實就你話以喜劇效果計係零嘅，唔好笑嘅。咁至於泰迪羅賓一貫飾演翻佢，你知佢係做翻好似打擂台嗰只，佢其實就不嬲都唔搞笑啊嘛。佢係好認真地，好有火噶嘛。佢做翻呢個角色嘅啫，嗱恰如其分嘅，我覺得又唔係特別差。咁梁小龍你知不嬲又係唔會搞笑，但係做啲嘢好搞笑，佢都係做翻。咁佢今次係做啲發明家又講佢畫畫嘅。咁又講佢好打得，但又唔出聲，咁但又會有少少瘋瘋癲癲啦，咁樣咁都叫恰如其分啦。咁但係你問我而家真係仲有冇人中意睇泰迪羅賓加梁少龍咧？呢個係成疑嘅。咁你吳耀漢算叫做重戲嘅，因為佢入面有段疑似同張繼聰嘅父子情，其實張繼聰唔係個仔，不過佢投射都當咗張繼聰個仔。最後佢臨死死㗎，阿姐到都劇透啊，吳耀漢最後會死嘅。咁臨死嗰下，張繼聰亦都適如其分扮翻佢個仔，就俾佢即係叫做有人送去中咁樣，即係咁樣有個咁樣嘅叫做比較受傷嘅演繹。咁吳耀漢 OK 嘅做得，咁但係你賀歲嘅角度啦，我入場我唔係睇感人，我入場我唔係睇親情，我係睇套賀歲片。咁啊，如珠如寶由頭到尾全場，我可以好肯定，我睇嗰場都八成滿。咁但係我自己都係有飛睇嘅，唔係暗片嘅。咁我唔知在座有幾多個都係攞飛睇。全場殯儀館咁冇人笑過。 吓賀歲片冇人笑過。 真 係冇大鑊㗎喎大佬。 真係講完。我同埋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太歐啫。就算佢想做嘅笑位都係嗰啲好歐嘅，真係即係我都好難解釋。即係總之就 即 係 例如預告片有嗰啲呀係咪 系啦，類似咯。你預告片會唔會笑？我真係唔會笑啊！佢啲預告片好剪出嚟都唔好笑。 係唔好笑。 講完就係咁啦。佢成套戲都充斥住呢個味道。 佢設定係喜劇設定嚟嘅，但係唔好笑嘅喜劇。 喜劇係啦，但係因為佢係浮誇㗎。阿林雪又係咩收監老人院，咁佢又單眼嘅，又好鬼誇張咁樣，又咩？我就係要復仇，因為你係細哥，做咩咩咩會聞我個身咁樣，搞到我咩被侮辱咁樣嘅，即係有啲咁樣嘅少少童年嘢。但係林樹幫佢做咗黑社會咁樣，又話要收佢個老人院咁樣咯，即係其實係咁樣玩嘅啫。 大師兄 係啦，咁所以變咗出嚟效果係好 old school 嘅， 明白 嘅歐咯。咁但係點解我話會好過你咪你愛你呢？我覺得佢彎噏嚟計，唔當笑片睇，佢都算係一套講老人家嘅親情片。佢起碼最後有啲親情嘅 message deliver 到。你唔將佢擠佢落去諗住好笑呢，其實佢都唔係零嘅，咁所以我會比佢高過你咪你愛你咁解，但係都唔合格㗎，即係喺我嚟計 ,ok 啊。好，跟住就咁啦，快講啦，跟住就到嘩，我覺得第三差或者叫做純數叫做第二啊，就係、是、家和萬事鏡， 係家和萬 事鏡，我自己係啦，咁家和萬事鏡頭先有講過，就原來係即係之前上個禮拜報錯料啦，就唔係話唔喺香港嘅，佢個海景就真係維港景嚟嘅，我後屘睇翻嚇，我先知道，因為上個禮拜我未睇嘅，係啦。 同埋佢都係舞台劇改編嘅嘛？ 係係㗎，哎呦，咁我唔知喎，係咩？ 係啊， 喂，咁相對佢改得好過你咪你愛你喎，我起碼 睇 覺咯， 唔係因為佢係因為佢係因為佢真係話劇啊嘛，唔係音樂劇啊，音樂劇難好多㗎嘛。 哦，咁係啊，可能係啊， 係啊。同埋音樂劇最重要係佢啲歌得唔得係靈魂啊嘛，但係佢啲歌唔係個個接受咁就另計，佢話劇就另一件事。佢個劇其實好耐㗎啦，1993年嘅劇嚟㗎，其實就 哇，係啊，嗰套劇係咪有真係最後個結局都係咁啊？即係都係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個93年嘅劇嚟嘅啫，但係佢都係比較胡鬧啊，諷刺成分高嘅咁就。 哦，93照計嗰陣時都樓市未爆啊，照計香港人對呢、這個。叫做寸金尺土，或者叫做即係對樓價、樓市個瘋狂就照計冇咁仇恨， 可能有 套就寫到仇恨嘅。 可能佢當其時有啲反思啊，咁我都唔知道。啊，張大明寫嘅、那個劇咧，個名叫做《阿鄧一家看海的日子》，係啦。 哦，明白，因為佢又講話佢全家有個海景，咁佢先描述嗰一家人咧，本身都係各自係喺社會嘅又唔算基層啦，總之佢社會嘅。受suffer緊嘅人嘅，即係包括可能喺學校佢被受欺凌啊， 佢係有夢想想唱歌，但係又俾人哋歧視啊，即係讀音樂俾人歧視啊，又得唔到應得嘅回報。咁跟住老阿媽咧就係、是、為咗供樓，又要照顧一打，又要照顧個老爺，老爺就張達明，張達明又會賴屎賴尿咁樣嘅。咁啊老人家咁樣，咁啊老人家喺屋企又唔受得尊重。咁啊吳兆軒又會鬧佢死老嘢咁樣嘅。咁但係咧阿吳鎮宇就係唯一一個叫做最面面俱圓，但係佢面對嘅壓力就係要揾錢供樓。咁佢自己就係正正個諷刺位就係租劏房出去嘅，所以佢即係表面自己唔接受呢個樓市嘅瘋狂，但佢係其實嚴格講佢因應樓市咁瘋狂，佢先揾到食嘅。咁即係個咁嘅諷刺矛盾。咁啊全家成日鬧交，但係當佢鬧完交，往往行出個廳，望到出面嗰一忽仔維港景咧，就話會心曠神怡。咁但係咧，當佢有一晚，真係出去發覺變咗個大嘅招牌，咁、那個招牌就係古天樂，佢就原來係一個廣告公司嘅人，但係就俾人炒咗，後期諗咗條橋，佢租一個天台屋，然後喺天台屋起咗呢個咁樣嘅燈箱招牌，佢就唔當係燈箱招牌，佢話呢個係一個藝術品，咁而走法律啦，又吹佢唔漲咁樣，即係咁嘅大橋。咁但係最大鑊就成個故事咧，見佢其實係一個好批判社會嘅橋段嘅，咁所以咧嚴格嚟講，你唔好當喜劇去睇，你可以某程度上你可以當黑色幽默嘅。咁至於黑色幽默究竟你會唔會令你發笑我成疑啊？咁但係呢套戲起碼有啲場口，我起碼現場有人笑，起碼不至於如珠如寶，真係正過殯儀館。 係。 咁但係家和萬事驚有人笑，但係我係冇笑嘅，我就唔知啲笑位喺邊。包括即係張達明嗰啲賴屎賴尿，跟住揼跌曬啲嘢，咁我唔知道笑喺邊。咁大有人笑嘅，咁但係問題就最大鑊就係最大鑊。如果賀歲片，我諗其中有個義務就係我會一家大細入場睇啊嘛，係嘛？我會理解賀歲片理論上應該就算唔係信息正確，得唔得？都起碼唔會僆仔睇完有問題，翻去要 canceling 噶嘛，得唔得？呢套戲最大鑊就係家和萬事驚，佢最後係有詳細影住佢一家五口點樣謀殺古天樂，但係謀殺古天樂意外失敗，最後五個喺迫於無奈情況底下監操爺爺捉只腳，袁詠儀捉只右手，個女又捉只左腳，吳兆軒又捉只左手，跟住吳鎮宇揾條繩鑑山立死古天樂，而成個過程係巨細無遺，拍咗五分鐘， 係 拍完再要講佢點樣逃避責任。點樣分屍？點樣擠入個行李度？不過冇分屍鏡頭。不過就總之就講佢點樣塞咗落個紅白藍膠袋，運咗去維港，抌落海。 哦。 但係最後就東窗事發，因為佢哋戇居，因為古天樂臨死有叫啊嘛，佢叫咧就咁揾隻手拿起咗附近啲紙，塞咗落古天樂個口。點知其實原來就係佢屋企嗰啲電費單、水費單。咁呢條條絲揾到條絲咪揾到佢個電費單咯，咁啊捉到佢個地址咯，咁於是拉咗翻去，最後 ending 㗎啦已經，就話佢哋五個都被控精神病，於是入咗精神病院，而喺精神病院入面佢先揾到自己嘅空間，先揾翻自己嘅無敵海景，一個壞索完。咁你諗下啦，大吉利是啊！我賀歲睇戲，你全家殺人。同埋佢成套戏其实讲紧系反社会意识人格嘅，得唔得？佢就当正常黑色幽默咁拍，咁但系问题佢入边个意识系冇修正过，即系最后觉得即系冇隔篱咗个海景告唔到佢，好犀利啊！我咪怼入去咯咁样。跟住佢又林雪其实系上面个猪肉佬，就系、是、上面啲邻居咧成日剁猪肉嘈到下边，最后佢又捉咗林雪想杀咗佢嘅。咁咪咁咯，鄰居講極唔聽，咪懟冧佢咯。嗱，佢嘅意思係咁嘅。咁你大鑊啊，大佬啊！我賀歲片我點帶小朋友去場睇啊？咁同埋我大吉利是講句，我睇賀歲片做乜要殺人啊？ 喂，同埋呢套嘢， 所以佢最後都決定咗唔係擺賀歲檔啦，擺做早一個禮拜啊，兩個禮拜。 冇錯，所以新呢部報，佢呢套都算係奇葩啦。 明明應該係賀歲片啦，咁但係咧，依家咧就得翻12場嘅啫。 哦，係。未到年初一喎，到年初一冇買㗎喇喎。 咁就嗱，我咁講，佢雖然去唔到賀歲檔，但你不能夠否定佢一套賀歲片，因為喺戲入面佢有講恭喜發財嘅。 明白。對 住鏡頭。係啦，即係會都有啲即係賀歲嘅明顯嘅舉動。咁佢只不過係一套賀歲片， 不過就偷雞想早啲上，賺多個禮拜，但佢捱唔到年初一啫，得唔得？係啦，咁 佢通常呢啲片係你好有信心、好勁嗰啲先至係一早一個禮拜，因為你唔夠勁嘅，你真係正日上嘅大佬。你勁嗰啲先至。 正常嘅電影都冇理由即係一個禮拜落嘅，除非真係好差啦，有啲 TV 套都不落性啊。即係你問我唔振宇冇戲咩？咁同埋其實入邊有黃秋生嘅，黃秋生反而係搶戲。即係黃秋生好壓場嘅，佢個喜劇效果。咁跟住余詠兒就仲揾埋古天樂，哇！古天樂都最佳喺最受歡迎男歌手啊，有工作你啦係嘛？要 book 我 book 嘅。咁啊，再拍啦嚇，唔啊，古天樂再拍啲爛片，分鐘連佢嗰套《明日戰記》都彎埋，再咁落去咁啦。好，咁啊呢套都講埋啦，我又定義為呢套都係唔合格。咁啊嗱，其實四套即係我睇咗四套啫。星爺嗰套。叫偽港產片，即係叫國產片，咁就未睇，係啦，嗱《廉政風雲》都未睇，就呢個下禮拜啦，因為初一先上，我都冇飛睇，咁但係四套就仲有一套就係棒好長嘅《恭喜八婆》，嗱四套我自己定義，我自己啊，自己啫，我條界線，如果將上年嘅《棟篤特工》作為一條界，其實我覺得四套都差過《棟篤特工》， 咁大鑊啊！ 咁而大家都理解《棟篤特工》其實並唔係一套成功嘅電影。不過佢係成功嘅黃子華電影啫，我覺得 係冇錯， 純靠子華啫。你轉咗去變張家輝做都撲嘅， 同埋嗰套嘢其實，同埋嗰套《棟篤特工》就係佢宣傳好嘢，就係、是、好似做一個要令觀眾洗脫啊黃子華票房毒藥嘅一個大function咁樣去宣傳啊， 冇錯，即 係 叫做係啦，以叫做一洗子華票房毒藥嘅同情票加持咁樣谷嘅啫。咁但係問題嗱，若然我咁擺四套都唔夠啦，但係若然我擺呢個誇啲啦，一家大曬上年其他，我就擺爛片第三位嘅。咁點解呢？因為上年有兩套一定爛到爛過佢，就係、是、珠蓮運程同埋呢個咩大米信三。咁第三套就係一家大曬啦。咁一家大曬條線擺呢，我個人意見，一家大曬就應該都恭喜八婆好睇過一家大曬。我個人意見啦，撇除咗呢個反社會人格同埋意識不良咧，家和萬事驚始終都係有正常電影嘅套路嘅，即係始終優麗圖拍都不至於嚇、啊，即係有問題。咁我覺得咧，但係我覺得一家大曬係好睇過《如珠如寶》。 咁大鑊？ 係啊，差到咁嘅，係啦。 咁即係呢個一家大曬一定好過你咪你㗎啦。 啊，咁一定啦，系啊，你咪一定落底，我覺得系啊， okay. 因為佢連歌舞片都已經唔合格嘛，都唔計電影唔合格，即係佢三個層次都唔合格，當歌舞片睇已經唔合格，我當電影睇更加唔合格，咁啊跟住就當賀歲片睇更加唔合格，冇笑過，講完跟住有咩？ 想笑都冇笑， 係啊，笑都冇笑，咁於是又想恭喜八婆啊，咁啊你問我咧四套嚟計咧，理論上我自己定義，其實如果要求高啲，四套都唔合格， 係 我自己。不過就話喂，宏觀啲啦，咁四套唔合格咪即係會唔會好主觀啊？咁相對就恭喜八婆合格。咁點解呢？因為恭喜八婆啦，唔將佢擺做彭浩翔作品呢，若然當係一套真正唔搣甩咗彭浩翔，係一套純粹叫做低俗嘅胡鬧嘅喜劇呢，其實佢還可以嘅。佢起碼識得揾網紅做，嗱入面有火雞姐啦，有豪啲啦，喂豪啲正喎，豪啲同阿巴達有藏戲喎。同埋豪啲咧重戲喎，即係佢唔係出出嘅，得唔得？咁啊，跟住火雞姐重戲喎，係八婆八個其中一個嚟喎 ，OK？ 咁同埋整體個笑位，我都恭喜八婆啱啲，起碼唯一咁多套呢四套，得恭喜八婆，我覺得貼近啲而家網絡文化，同埋起碼青春感，即係四套都冇。 嗱，不過有一個問，不過有一個問題啦，就係點解一定要係貼？合網絡文化先至會，你覺得係好睇同 埋咁啊嗱，係啊係啦，好睇你啦。有人話賀歲片其實拍俾老嘢睇噶嘛，咁啊一家大細入場啊嘛，咁如果係咁有問題嘅，因為恭喜八婆就係第一就充斥住粗口啦，頭先講過剔手邊個字啦，咁同埋唔止一句啊，就豆腐就好順口咁啊講嘅，咁二來入邊都係有玩鹹濕啦，即係叫做有波啦，有波乸啦，玩奶啦，跟住玩屎、玩尿、玩屁都玩過。跟住亦都係有藏戲啊，當然就即係陰陰陽陽啦嚇，咁亦都有講鹹濕嘢嘅，咁、而入面亦都有同性戀元素，因為佢八婆當中阿、天佑同埋陳煥仁係一對，兩個係 同性恋，但系佢知道佢直头入边又讲话呢个系香港啊，我哋两个冇可能结婚噶，咁样即系已经系一个叫做 couple 嚟噶，系啦。咁而佢入边亦都适如其分演翻一个都几有同性恋感觉嘅人嘅 ，OK。咁特撇除呢啲，咁呢啲都系难于带小朋友入场啦，可以咁讲。咁但系你话如喜感嚟计咧？咁我覺得起碼啲笑位一update 啲囉，我只能說即係起碼我起碼會笑，居然八婆我自己都會笑有啲位，咁當然啲笑位都唔係高明嘅笑位，咁同埋都係屬於叫低俗嘅笑位，咁但係起碼都 ok、啊、有啲惡搞成分， 咁咁好唔好過條預告片呀、啊、咁樣個 好唔好過好唔好過預告，咁其實有驚喜嘅，佢會多過預告片好多嘅，其實 一條預告片，一條預告片我覺得麻麻地嘅，其實佢 但系入边咧，你问我就点解话要撇除跑场咧？因为如果我以彭浩翔喜剧呢条线去摆咧，好嗰位八婆肯定唔合格嘅。咁、因为对比彭浩翔以往作品咧，《大丈夫》《买空拍人》，再数到去近期低俗喜剧 A V 啊， 三套嚟计 A V 唔，我当 A V 好认真噶嘛，唔当系笑片啦，即系佢当系口水嘢。系啊，但系实情好笑嘛，即系好黑色幽默嘛，但系佢系认真讲紧。即係嗰啲苦況㗎嘛，即係借 AV 嚟咩，咁我唔當啦，即係純喜劇低俗喜劇肯定喜劇啦，咁加埋大丈夫萬空派人三套叫最極致啦，咁如果相對再加埋上年即係春嬌系列嗰三套，咁呢四套起碼好睇過恭喜八婆十倍、即係恭喜秀係低十倍，咁所以你話擠喺彭浩翔作品呢，呢套係唔合格嘅，咁但係喺四套冇得比低下，我比呢套叫合格。 咁如果同掛埋佢個名，佢監製即係就唔係導演嘅，嗰套叫《飛虎出征》比咧，嗰套。 哇！咁啊唔係喎，《飛虎出征》好睇啲喎，我有睇《飛虎出征》，我覺得唔差。 嗱，《飛虎出征》個係合對我嚟講係合格咯。 係啊，即係我都覺得係，係啦，合格。咁佢係低過嘅，其實。 哇！ 佢一定係冇《飛虎出征》咁好睇。係。 又係唔合格㗎喎，即係。 係啊，其實 Overall 真係唔合格，係。 O K， 對白。咁同埋除咗嘅屎尿屁粗口之外咧，其實佢入邊又玩即係好叫跑場一貫嘅叫小題大做啦，即係其實好簡單話要揾人奶，但係搞到好大件事。 哦，係好多喜劇都用呢種套路嘅，其實就 係啦。咁我唔介意呢種套路。咁但係問題，你話出到嚟佢嗰種小題大做係咪玩得好大做咧？佢係小題，但係係咪大做咧？其實就唔係喎。嗱，以往大丈夫玩到好大噶嘛。是不是即是成個是很合理地玩到很大， 然後那邊 又 見 到個 外 幕，是啦，很誇張的，跟住又 call 曬律師，又要攞個職，跟住又要有啲狗仔隊，跟住又將啲影相閃光燈放嚟槍， 是啦， 即是你是玩到盡的嘛，佢呢套玩不盡，所以又是很塞的。即係其實你話玩奶咪玩奶咯，玩盡啲點樣啊？哇點樣啊？可能要識有啲人逼佢揾奶啊，跟住又嗰邊揸住支奶，又可能又要有啲飛車啊，跟住咁咧你玩得好誇噶嘛？你可以，但係佢就係、是、 你玩得花寫 free with 咁樣，其實都係為咗支奶都冇問題㗎。 即係拍佢好似啲任務片啊，即係誒嗰啲特工啊偷嘢啊咁嗰啲片咁樣咯，可以玩。 但反而特工偷嘢你估唔到喎，其實如珠如寶入面無端端去扮 Mission Impossible 喎、 哦， 佢真係扮第一集喎、哦，喺個即係舔樓扮嗰條女揾支筆射啲 嗰啲唔係嘅 射藥俾嗰個人，跟住就阿梁小龍綁住泰傑羅賓諾下面偷嘢、 哦， 就偷咩就偷翻嗰張老人院個合約。你諗下，無端端玩呢啲，呆曬全場，仲要呢個場口玩咗差唔多十分鐘，完全冇人笑過，唔知做乜、啊，就係咁樣。啊，講完啦。咁嗱，但係該百分就冇呢啲，即係佢小題又不大做，或者叫大做唔夠盡。咁啊，玩咗啲咩？玩咩任何人咯？話講要蒙面入去啊，偷人哋嗰支人奶咯，即係玩呢啲咯。咁啊，跟住嗰邊又話扮呢個叫彩虹奶媽團。即係話我哋同性戀其實都可以養咗個 BB 㗎嘛，即係收養個 BB。同性戀都想個 BB 有人奶飲，所以我哋兩個都男人，咁就要人哋捐人奶，咁所以就呃支奶翻嚟，即係玩到呢啲，其實就好低水嘅個劇情。咁但係問題你話係啊，即係然後就即係加咗啲有啲警衛捉佢啊，喺個商場度你叫佢。先來先去，阿達達揾對波喺度射咧，咁嗰度就係咁咯。跟住後屘最後揾到支奶，不過最後又講佢有咩 kick 啦，又話原來支奶又之前嗰個奶媽咧就食咗麻辣火鍋，咁啊入邊嗰啲奶有啲辣油喺度，即係類似咁樣就飲唔到咁樣，最後都東窗事發咁啦。你當係咁啦，即係咁樣玩咁咯。咁啊即係你問我都係真係較差嘅。 個人意見。 O K， 即係呢個係咪見賀歲片冇乜對手？咦，掟條橋出嚟快拍，跟住揾到班人嚟去，跟住之後就趕上， 係啊， 要去收錢咁樣嗰啲啊，諗住 星撐場咁咯。但係相對，即係相對都叫做係啦。如果你話依四套比，就呢套會好啲咯。所以我而家即係不能夠不承認。極到有機會以笑片計啊，嗱唔計啊，最好睇嘅《草蜢》啦，即係交我哋大白講啦。咁啊唔計呢啲啦，即係講翻賀歲笑片先啦，或者華語片先啦。我即係不能不承認，可能係新喜劇之王最好睇嘅。雖然我哋觀眾會睇， 依家條新 trailer 睇落去咧，其實佢唔係賣笑啦，已經你覺得而一套劇情啊， 只係笑中有淚嘛，好似真係講翻啲演員悲哀， 演員係演員嘅悲歌係咯。 其實我。 咁但係其實舊喜劇之王其實都係咁嘅。 係，我睇個 trailer 咧，其實我俾我的感覺咧，有啲似嗰套咩我唔記得咗邊個拍嘅，咁總之係揾班 KFA 嚟，然之後就講， 哦、 即係 以東升嘅我。 哦，路人甲，我是路人甲。 係啦係啦係啦，我是路人甲嗰個感覺咁咯。雖然我又冇正式睇曬啦。 我唔敢講，即係始終新喜劇之王最大鑊，佢犯咗就係佢販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係。 係。 你拍還拍，你唔好將啲香港經典抌咗上大陸拍，拍完仲嘗試喺香港上配翻粵語音，咁呢啲對我哋香港人係難受。咁我覺得係意識形態上係冇人睇嘅。咁但係我不能不以氣論氣，有機會以喜劇角度咧，反而係新喜劇之王有機會拍出。嗱，有機會啫，因為我始終未睇，我唔敢評論，就咁樣。 嗱，但 係 係如果我睇翻內地嘅預售情況啦，係啦，咁就佢依家暫時預售係第二啊。 哇！ 緊接瘋狂的外星人， 即零號跑出贏航，咁啊 暫時 飛馳人生咧，飛馳人生第三， 飛馳人生第三嗱，本來係飛馳人生第二，喜劇之王第三嘅，依家啊新喜劇之王係衝緊上嘅， 明白？咁咩咧？喂，我哋最真嗰個咧，阿蒲公英咧，蒲公英第五， 蒲松齡啊嘛， 係蒲松齡 第五， 第五啊第四啊，咁第四邊個咧？ 第四流浪地球， 哦 ，OK， 喂， 唔係啊。唔係抵死啊！我哋覺得最好睇嗰套有機會《廉政風雲》係第六啊。 哦。 但《廉政風雲》好難講嘅，係啊，因為而家國內係唔知你香港拍，佢未必睇，佢有個意識形態抗拒。 咪同埋咪，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我唔知啊，但係如果呢一種戲咧，根本上係要靠口碑嘅喺賀歲上，即係例如《紅海行動》啊， 嗯， 佢都係。低開高收嘅，因為呢種戲一定係靠口碑嘅，同埋啲人咧入戲院未必睇一套戲嘅，可能開頭未揀你，跟住最後都會揀你噶嘛，有啲戲係咯。 知道。同埋賀歲檔係國內有癲嘅，因為譬如我廣州同事啦，你諗下啦，佢係禮拜五已經放假，就放到幾時翻工咧？就情人節2月14日先翻。 係。 你諗下，放成差唔多兩個禮拜嘅。 係啊。 好多公司都係咁嘅。咁我都唔想咁放，但係都要咁放，因為唔放佢又話辭職唔做，咁我邊有計？咁你諗下兩個禮拜，佢仲要翻到去鄉下咧，係好多戲院嘅，即係而家唔止係得一線城市有戲院啫嘛，就因為咁多戲院就去到四五線城市都咁多戲院。 係一開到盡啊，一日啊，大陸可以開到33萬場噶， 誇張，所以就係好誇張嘅呢個新春檔就。 系、啊，同埋你话《廉政风云》呢种咁嘅戏咧，佢喺咁多套里面咧，我谂成本几乎系最低佢咯。我谂佢回本嘅机会系可能高过《流浪地球》添，《流浪地球》贵啊嘛，拍得。 一定啊！ 我谂《廉政风云》可能收五六亿已经回晒本啦，喺个咁嘅档期收五六亿唔系难事啊！你有啲卡士啊，有啲阵容啊，咁样系咯。 明白。 好啦。 咁啊，寓意啦，咁啊，但系当然。賀歲檔如果華語我哋都希望廉政跑出啦，即係我個人意見，因為即係呢套認真戲咯。 係啊。 咁如果你話套套都有缺陷，咁啊不如大家先睇呢套。咁當然我哋亦都希望大家撐聰夢啊，因為真係我覺得拍得好好嚇、啊。稍後 係冇錯，稍後講啊，呢套大家我哋三位都睇咗，一致讚好啊。 冇錯，好。